雨，听日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0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73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0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9.68，跌3毫；腾讯控股300.04，跌3.8；美团180.9，升0.8；阿里巴巴91.75，跌1.15。盈富基金20.58，跌0.04；中移动52.4，跌1毫；东方海外国际226元，跌39元；李宁71.3，升0.2；中芯国际16.04，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9.463，瑞士法郎8.288，澳元5.523，加元6.092，新西兰元4.998，欧元8.0014。每百日元兑港元5.8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1点，升324点。港金报167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68美元，卖出178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第二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拖走咗啦。龙尾而家接近釜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御港湾；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窝打路道。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油麻地灯打士街有爆水管，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釜山道桥底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驾驶人士就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5，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是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8月15号星期一，骚动音乐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预告一下啦，好紧要啊！逢星期一我都期待，就系因为有呢一个嘅 音乐桑拿。 咁啊，每个星期一我哋都会分享一啲唔同嘅音乐类型俾大家啦。咁啊，早几个礼拜我哋。即係因應住潮流啊，我哋就講咗呢個 hip hop 咁啊，講咗好星期 hip hop 之後咧，都攰啦，個人都 rap rap 到個脷都開始喐唔到咁樣，咁所以我哋今個星期會轉一轉，就講一下 punk 嘅，咁啊，即係呢個朋克。嘅音樂咧，就即係發展至搖滾。 一講朋克，突然之間會撈唔切啦。 係啊 ，punk 啊，因為我喺度諗緊啊，其實大部分一啲音樂類型，佢都有一個中文名稱嘅，有啲係音譯啦咁樣咁啊， 朋克啊。咁但係如果係 funk 咧，就放克啦咁。 係啊係啊，係 funk 係放 放克啊嘛，係啊。 雖然大家未必聽得好慣，咁但係盡量都我哋都會即係講下少少音譯意譯俾大家聽下。咁啊，呢一個其實同 hip hop 咧都會諗到嘅關係。一陣六點鐘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後面嘅一啲文化背景啊，佢哋嘅發展咁樣啦。 punk 係咪即係 punk rock 係咪同一樣嘢嚟嘅 ？punk 我一陣會解釋嘅，因為其實 punk 咧就係、是、嚴格嚟講，嗱雖然呢一句好不負責任，我每次都係咁講噶啦。但係好多時候音樂咧都係因應住背後嘅一個環境、一個文化嘅影響而產生，所以佢唔嚴格嚟講唔係一個音樂類型咁簡單。 都係啊，其實聽咗咁多個星期， 係啦，每個禮拜我都係咁講噶啦。 係啊，無論係即係今日你會將會講嘅 punk 啦，之前我哋講 hip hop 啦，或者再之前講到即係 disco 啦，通常一個字佢係通常。佢係可能一個場一個地方啦， 一個地方啦，或者一個時代嘅文化底下而衍生嘅一種現象啦。 跟住通常慢慢演變到就係喺嗰個場地，因為有個場地即係、就是、有個成個時地人，你有個時就係嗰個年代啦、地點之後。跟住你有個地點聚集咗，跟住喺嗰度嘅音樂就會用嗰個可能地點嘅名啊，或者點樣去稱之為，譬如可能 punk 啊咁。 冇錯， 即係好多我哋睇咗咁多個禮拜， 開始領悟到音樂嘅真體。 係啊，即係我哋觸摸到，即係原來即係音樂呢樣嘢好得意係咁樣咯。佢最初未必佢係一種哦，原來咁樣整一啲歌咧就叫呢個名，其實唔係咯，可能係調翻轉。 佢唔係為咗我要發明一樣音樂叫做 punk 而有咗呢樣。 系，佢系调翻转。咁而家近代或者新啲嘅音乐，可能就嗰个逻辑上面会有少少唔同啦， 系嘛？ 即可能一种新嘅声音嘅出现，所以佢有一个新嘅名， 系 同旧底一路传咗落嚟好有历史嘅名，要有少少差别嘅， 系 即前面加个 new 字嗰啲咧， 系 即系呢啲可能一种啦，或者你 house 而家好兴前面加好多字噶嘛，咩 house 咩 house， 其实就系想喺声音上面、质地上面做一种啊，我先有嘅，或者系特别啲嘅咁样咯， 整个 label 俾佢咯， 系啊，咁就好似同一啲音乐类型嘅最初出现嗰个出现方法会少少不同咯， 系啊，咁啊，所以转头六点钟就会讲下呢一个 punk 系点样从一个摇滚乐嘅浪潮之后再衍生出嚟嘅一个音乐类型，亦都影响住整个潮流啦，影响住整个社会，其实都影响咗一个好深远嘅时代咁样嘅， 系因为。 因為同埋呢啲音樂佢有好多，即係始終類型好多，即係點解我哋音樂桑拿出現就係咁解啦。都聽咗而家應該唔知幾多個月㗎，兩三個月到啦，應該 都應該唔止咯，係嘛？三個月起碼咯。 係啊，咁啊，大家一路聽咗好多，唔知有冇從中都開始慢慢又揾到一啲新嘅歌聽咁樣 係啊。 咁啊，啱啱個Bigang就去咗，即係幫朋友做一個演出咁樣。咁咧，佢個演出咧，其實個 line up 你當可能有接近十隊嘅嘉賓啦，即係佢係一個。 等陣先，十隊係即係樂隊嚟嘅，全部都 是。佢有樂隊，有組合，有個人身份嘅咁。 OK，OK。 佢都係叫做喺一個唱片公司旗下嘅一啲發行嘅可能單位，咁去做一個小型嘅好似音樂節咁樣樣咁。 即係算唔算叫做一啲 showcase 咁樣嘅？係啊， 屬於自己嘅內部咁樣樣咯。因為嗰啲單位好多都係屬於嗰個可能唱片公司旗下嘅一啲單位去發布咁樣啦。咁裏邊咧又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咁其實主力比較多咧，真係即係樂隊嘅。 係。 咁但係同時都有一啲玩可能 hip hop 或者近 R&B 定點啦， 都 跟住有啲就玩即係電子音樂，咩都有啲嘅咁。 咩嘢年紀啊？玩呢啲 廿零歲多咯。 哦 ，OK，OK，係啊，即係都係啲年輕朋友嚟。 年輕啊，年輕啊，咁同埋都知道隔咗一段好長時間，可能好耐冇呢啲細嘅 showcase 玩咧，咁大家都好熱切期待啦。咁同埋晏晝去到叫 sound check 啦，或者叫彩排，即係叫試下啲聲啊，試下啲 earmon 啱唔啱啊咁樣。 哇！你而家做埋呢啲㗎啦～ 哦，即系呢个真系好体会到， 好难噶、哦， 即系好体会到所谓即系 earmon 呢一样嘢，即系 好紧要啊， 系嗰个重要性系切身体会。我哋成日都讲知道同埋理解系两个层次嚟噶嘛，知道就 系 可能你冇体验过，但系人哋讲你理解 过咯， 你讲得出嗰个原因啊，系啦，即系因果关系你可能讲得出嘅，但系理解咧，通常你都有亲身感受过嘛， 系。 咁因为最近应该计埋寻晚同埋之前早排啦，做一个演出咁都系有。但系呢个即系 earmon 要去做演出， 即系耳机 系啦，耳机咁系啦。咁啊，我谂个零月前嗰个咧，戴嗰 earmon 咧就好舒服，听啲声好正嘅。 系 嗰个感觉就好似我哋开麦嘅时候戴住 headphone 会听到我哋讲嘢嗰把声啦，同埋听到而家个战地音乐嗰啲声啦。咁我哋平时习惯咗要听晒。 成套嘢要好 balance， 系啊，我哋面前呢副机器佢每一条。鬼即係每條頻道所出嘅聲，我哋都聽到。 係 咁，我哋就靠而家戴住嘅 headphone 咧，去 mon 住。咁所以我做 music show 其實可以同步聽到嗰啲音樂啊， 即 係 聽下大家聽得舒唔舒服啦。 係啦，自己控制嗰個音量，咁你先可以做到嗰個適當嘅叫 mixing 啊、混音咁啦。咁個零月前嗰個演出咧，戴個 earmon， 即係話喺台上面做作為一個演出嘅朋友，我哋聽咧就會自己有個 headphone 戴住聽，即係大家平時睇頒獎禮啊，或者睇音樂會，亦見到啲歌手戴住嗰個啦咁。咁嗰個咧就會聽到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可能會有一 個導演嗌咪啦， 即係如果大型啲會有導演嗌咪啊，或者你會聽到一啲只係你哋圍內玩嘅嗰班人先聽到嘅聲，而對出邊觀眾有啲嘢未必聽到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嘅數拍子嘅聲都會有嘅。 Q 人上台啦， 系啊， 咁 就咁，因为寻日嗰个演出咧，咁、那个 earmon 咧就冇一个月前嗰个演出咁好嘅，即系嗰个冇咁好意思，即可能嗰啲大细声，因为好赶急，好多嘢发生咧， 系 咁就你就会分辨得到原来一个好嘅监听系统 真系好紧要啊， 好紧要啊，因为你会完全捉摸唔到究竟自己，譬如你要唱咁啊，我其实唔使唱啦，咁但系。我有幫個主音晏晝 sound check 嘅時候，因為佢唔得閒幫佢試嗰個麥啦。咁你冇 earmon 咧，你會發現其實你係唔知 好迷失， 你唔知自己唱緊啲乜嘢㗎。即係嗰隻歌我都識嘅，咁 我 幫佢試下。 到底我係咪真係唱緊嘅咧？ 係啊，其實你係唔會知道。 我明嗰個情況就係咧，大家好似去K 房咁樣。K 房有時你入到去咧，你未 set 好嗰啲音樂嘅底聲同埋支麥嘅聲咧，你就會成日跟住有時仲要唔小心開埋個伴唱嘅時候，你就會。死啦！到底个伴唱系唱紧啦，定还是系我唱紧噶？ 系啊，你唔知道自己发紧一个咩音，因为我哋讲嘢又好，或者我哋冲凉唱歌啊，最兴喺屋企清唱，其实啲声撞翻你耳仔，你听到自己唱嘅咩音噶嘛？咁但系你幻想一下就系你完全听唔到自己讲，即系自己个发紧咩音嘅时候咧。你 係 好難捉摸㗎， 咁所以 好迷失㗎，我感受到，感受到有時喺頒獎禮一啲唔同頒獎禮啊啲嘅表演者台上面，佢 earmon 聽唔到嘅時候咧， 係原來好辛苦啊！即係雖然話有一種叫台芒啦，咁有啲朋友會知道，唔知嘅就係即係台上面都有啲喇叭咧，對住個表演者嘅，咁你就可以 聽翻， 你就可以聽翻。其實好似你戴咗 ear mon 聽嘅，不過 ear mon 就叫再近啲，同埋啲嘢仔細啲，你聽唔到任何雜音嘅。咁但係台芒咧，咁就你會聽到埋現場所有人，如果突然有人喊啦，有人嗌啦，有人叫你啦，有人唔知做咩都好啦，你都聽到。即係你咩聲我聽到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好雜不楞啦咁樣樣。咁當然調轉有一啲嘅演出或者有一啲時候，你係會好想聽到現場聲嘅，即係睇緊演唱會，你都會見到啊嗰個歌手啊或者邊個佢都會除咗。要望咗，我想听下大家啲声，咁你就明点解，即系戴咗同唔戴个分别系点？戴咗你真系可以完全唔知道个世界发生咩事咁样。系啦，咁啊，即系体验，即系你会体验到呢个就叫做理解咯。呢个系多于知道啦，终于都。 但系点解你咁感慨话，即系两个 event 嘅 Eamon 争咁远咧？因为后者系咪真系？即系你唔系好知道到底发生紧啲咩事咧？ 好彩唔使即系寻日嗰个演出就主要系讲即系讲古仔嘅，咁所以听唔到都冇乜所谓，因为实在现场太多嘢发生，同埋前面可能有一啲组合啊或者啲 band 咧，咁你转 set 你睇一啲其实音乐节或者总之有几对人要去点啊参与嘅话咧，其实有太多线要插啊，咁样成咧你又好短时间要所谓换 set， 即系由上一对嘅表演者佢哋。有一套嘅 system 可能有唔同嘅乐器啊，成绝对下一套即系换 set 啦， 有啲嘢要换啦，啲器材上。 咁实在现场有好多嘅嘢咧，系好多嘢发生，咁所以就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只要对我哋讲嘢冇影响就得啦。咁所以就有一个比较之下，你会感受到一个好好嘅叫做监听系统，同埋一个未系 100% 最完美嘅监听系统咧，个分野系咁大啦。 唔系，所以咧，即系我要讲即系。擺喺日常生活當中咧，好多時候有啲朋友都會呻嘅，就係話咧佢想買一套好啲嘅耳機俾自己工作咧。通常佢嘅女朋友咧，或者佢嘅另一半都唔係好理解， 以為藉口啊嘛。 咪又係一套耳機，咪啊隻耳機你買咁貴做乜 嘢？你買電話都送啦咁。 係啦，你係啦，你買電話都送啦。 同啊， 幾百蚊或者幾十蚊做到嘅嘢，你做咩要使幾千蚊去買啊？咁樣。 唔同㗎，每個耳機都有佢嘅調校㗎嘛。因為大家要知道 monitor 同埋可能叫 headphone 或者 speaker 咧，係已經唔同啦。即係個名字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啊。monitor 即係監聽，即係佢係 for 你去做一啲比較專業性嘅東西嘅。咁你 headphone 或者 speaker 咧，就我哋娛樂可能一般聽眾聽。咁可能喺嗰個耳機裏面咧，耳筒裏面咧，佢已經有一啲適當嘅調校。可能有啲 headphone 咧，中意聽人聲好正嘅，有啲中意聽bass 好正，佢已經有自己嘅調校，所以聽出嚟嘅聲係同一個監聽系統嘅完全唔同。因為監聽系統盡量希望係攞翻最原始嘅聲音，咁你先可以喺現場有任何嘅調整啊，即係邊啲嘢大聲啲、細聲啲咁樣，係完全唔同。即係所以佢嘅字有分別咧，係真係有分別。所以所有女朋友一定要明白呢件事，就好似手袋都有分別。同埋啲唇膏都有分別一樣， 即係等於你啲唇膏咧，粉紅色明明就係粉紅色，點解你要分唔知幾多號粉紅色？ 啊，或者一個再貼近啲嘅形容，就係譬如防嗰啲叫咩啊，防曬啊。定系唔知咩 分几多度啊？系嘛，35度 或者啲分用夜用嘅护肤品咁样，你话咪又系嗰个功能？跟住咧，啲女朋友就会话啦，唔同啊，佢系日光底下嗰个设计嘅条件，同夜晚设计嘅条件唔一样。呢、這个就系等于耳筒啊，即系 monitor、speaker、headphone 啊嗰啲字眼分嘢一样。 互相理解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啊！ 系啊，即系大家真系要互相明白咯。搞到我都唔知 道我哋可以咁样类比实在太好啦。 太好啦。 如果我哋每件事都可以咁样解释到俾女孩子听嘅话呢，我諗呢个世界嘅情侣们会和平好多。 会冇咗啲争拗囉。 冇错冇错。 係呀咁讲到突然间跳到嚟呢个位我都。 你都唔知播咩歌好吓嘛。 本身想播又唔啱啊。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播呢隻都好啱数㗎。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跟现在播这首歌和刚才说的一样啊，完全无关。有 special 的派台作品叫做完全无关的事。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今朝今刹你，做完转方向，偷偷打 太想新鲜了，其实过了一半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走仍在听无什么意思，如真的真的要再遇见，还请等一天世界大变，人生都早早各有路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 Special 嘅派台作品《完全无关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四个患者离世。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检讨结果，今年10月1号起上调租金 1.17%， 每户平均每月上调的金额大约是26元，租金上调的金额介乎5元至66元。而委员会根据房屋条例向公屋租户提供特别纾困措施，宽免租户在租金调整后头12个月期间每月因为租金调整而需要缴付的额外租金。对于有团体期望房委会能够检视租金调整机制，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认为，在房屋条例下房委会有权力作出部分或全部租金宽免，已经有足够弹性。至于一年之后房委会会否考虑再作宽免，他重申今次决定已经考虑未来两年的经济环境。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说明供怀孕和产后妇女专用的抗妊娠纹产品，发现其中14款检出香料致密物，另外有4款分别检出潜在有害物质人造麝香或塑化剂，可能会增加胎儿和婴幼儿经由母体和母乳摄入潜在有害物质的风险。30款受测试样本包括12款抗妊娠纹油和18款抗妊娠纹乳霜，售价由90至570元。消委会检视样本成分标签的时候又发现有两款样本标示含有矿物油或者矿脂等，参考过往检测部分含矿物油产品的部分物质被吞食之后有机会积存在体内，部分更加有潜在致癌风险。消委会提醒女士应该避免将含矿物油成分的产品用于胸部，以免婴幼儿经母乳胃部摄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中方怎样评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的时候，他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象征，供奉负有罪责的甲级战犯，中方已经通过外交管道表达严正立场。汪文斌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些政治人物频频以各种方式歪曲美化侵略历史，公然违背明确规定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等重要法律文件，这个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他强调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是战后日本得以与亚洲邻国恢复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再次走入歧途，希望日方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

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你有冇听过哀伤五部曲啊？ 以前呢我就未听过嘅，但系自从佢作品推出之后，以哀伤五部曲嚟作为一个蓝本咧，就开始认识。佢嘅最新派台作品亦都将呢五部曲嘅唔同阶段嚟到第三部曲，佢系孔维佳。 沉默，我未在苦天叫你。 孔维佳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废人》，讲嗰种状态就是你爱上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的投入，对一段感情投入的时候，那种奋不顾身，最后招致满身疮疤的状态。

忆情是何味何物何色在天天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需要的世界 大家都期待了很久了。王佳怡加入新公司之后第一首派台作品刚刚听过有自然变态。 天色要分裂海色要分裂光色要阴干色要湿痕色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天纹不需要自知需要色一需要二。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在这片沉溺，更好的时刻。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么自知怎么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够得更易 虽然两首作品都是近期非常喜欢的歌曲听这首泳儿新歌十八步半尤其是那个编曲由 CM Groovy 去做是非常之多变和有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由这个形态变换讲到分裂最后会变成怎样呢可能就是一只狗尾狐

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星期一嘅音乐桑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已经系喺呢一个 music battle 度听得出噶啦，就系呢个 punk 啊，朋克嘅音乐啊，咁啊发展自呢个摇滚乐嘅一个分支啦， 系即系由摇滚开始嚟一路， 系啦，咁啊其实好复杂嘅，即系学我哋经常都系话斋，即系你了解一个音乐类型，你首先要理解當時發展出呢個音樂類型嘅一個文化、社會啊各方面嘅一個背景咁樣。咁其實咧 ，punk 咧佢就係、是、混合咗好多嘅一啲背景喺當中，然後去延伸出嚟。所以嚴格嚟講，其實 punk 本身唔係淨係一種音樂咁簡單，佢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套文化或者一套思想嚟嘅。 咁喺邊度嘅？即係邊個國家？ 佢源自美國同埋英國兩個地方對punk 呢一個音樂嘅貢獻都係非常之大嘅。咁首先要講就係 punk 其實喺70年代初期咧，就已經有一啲嘅樂隊係去開始去做呢一種嘅音樂。咁當時正值係一個點樣嘅時期咧？咁其實講緊50年代嘅搖滾樂咧，或者係一啲嘅爵士樂咧，我哋去了解就係、當時咧，其實已經發展得好好啊，即係啲 R&B 啊、Jazz 啊，已經係玩到好勁噶啦嘛。即係當時嘅一啲樂手咧，佢哋玩一啲嘅即係一個樂團嘅時候，佢哋嘅技巧已經係好高超噶啦。 成個音樂嗰個歷史，即係頭先講 Jazz 啊，或者嗰陣時 R&B 啊，都已經有即20年計嘅歷史噶啦嘛， 係啊，係啊，你諗下，我哋嗰陣時最初開音樂桑拿呢個環節，係講緊由1910幾年開始講緊，係嘛？嗰陣時就由 blues 開始講起，咁啊，跟住一路發展去到講緊可能 jazz 係已經係算係比較中期少少噶啦，跟住然後再而家去到搖滾打後咁啊，其實 punk 呢樣嘢咧，佢係反而有少少，我覺得係有啲叫做乜嘢咧？嗰啲叫做還原基本步，就係、是有一啲嘅樂團咧，佢哋唔想玩一啲好複雜，即係佢想 friendly 啲，其實可能唔係好叻樂器，唔係有好高超嘅技術，其實都可以玩到嘅喎，咁樣。咁佢哋想做呢一樣嘢，咁啊，所以就有一個叫做 punk 嘅類型去出現咗，衍生咗出嚟啦。咁但係呢一個係講緊一個演奏技巧上嘅一個現象，佢嘅文化背景係點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其實正值60年代就係二戰之後咁樣啦。咁其實不論喺英國或者美國，其實嗰個嘅社會狀況都唔係太好嘅。咁所以咧，其實本身佢 punk 呢種音樂嘅一啲年輕人去玩呢種音樂咧，其實佢有好多嘢都係因應住當時嘅社會狀況而去有少少反應啦，或者係有少少嘅 叫做例如反資本主義啊，有一啲咁樣嘅情緒走咗出嚟嘅，咁、哦、所以或者反壟斷啊、反剝削啊咁樣嘅一啲情緒走咗出嚟，咁所以咧佢哋喺好多時候咧就會喺嗰啲歌詞嘅內容就會係最初期啊， 最初期 係啦，就係講呢一啲類型嘅內容咁樣樣，咁、哦、啊講少少好有趣嘅嘢就係咧在这个 punk 的音乐发展史里面最初期有两队的乐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队叫做 Raymond, 一队叫做 New York Dolls。那讲一下 Raymond 先。Raymond 呢就是在70年代初期呢他就学我刚才说的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很多东西想透过音乐去表达。但是由于那时候最初60年代玩的那些音乐太劲了他们的技巧做未必做到。所以他就要啊其实我可不可以用三个 chord 就可以做到一首歌出来呢这样。那其中一队就叫做 Raymond's 这一队的乐团他们就很提倡一样东西就是我要用三个 chord。我就寫得起一首歌或者彈到， 哇！ 係啦，咁啊， 即係重揀嘅咯，嗰個方向係其實真係 係啦，一齊重揀嘅。咁啊，就住呢方面咧，我請教咗我哋台嘅一個好勁嘅吉他手， 一定就係呢個原來是這樣的啊！港台首席吉他手係嘛，我哋叫佢二台啦，二台首席吉他手係 啦，佢就同我講，佢話係啊，因為喺呢一個嘅Raymond's 呢一隊樂團，佢提倡一樣嘢就係三個 chord 寫一首歌咧，佢有一樣嘢大家會 search 到叫做 power chord，power chord 就係咩咧？就係、是。平時一個 chord 就哆咪嗦啦，佢可能用哆嗦已經可以彈到一段嘅吉他 riff 出嚟啦， 彈到一下咯。 係啦係啦，咁佢如果有彈開吉他嘅朋友仔就會知道那個聲咧係好非常之 punk 嘅，唔知點樣解釋，但係你一聽就覺得哇彈出嚟咁 punk， 即係你彈落去嗰陣，你一聽你就會 feel 到嗰陣除噶啦。係 啦 係 啦，咁啊同埋即係佢其實都係以一啲比較簡單嘅演奏技巧為主啦咁樣。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非常之喺 punk 當中好重要嘅一個技巧上嘅理念。咁而頭先講到另一隊叫做 The New York Dolls 嘅樂團啦， 紐約娃娃。 係啦，講到呢隊咧就要講到另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喺呢个潮流界当中有一个叫做 Vivian Westwood， 一个好重要嘅教主啦， 大家都听过呢个名 字。系啦，咁啊 Vivian Westwood 咧，其实佢即系都好出名喺时装上用一啲punk 嘅风格咁样。咁当时咧，其实佢有一个男朋友叫做 Malcolm McLaurin。咁咧，佢就係一個樂團嘅經理人嚟嘅。咁當時佢喺美國咧，就係啱啱遇上咗呢一隊叫做 New York Dolls 嘅樂團。咁、然後咧，佢就覺得喂好正、啊，因為呢隊 New York Dolls 咧全部都係男性嘅樂手同埋主唱嚟嘅。但係佢哋啲打扮咧就係好好中性嘅，甚至乎可能係化一啲濃妝啊咁樣啦。咁、然後就玩。嘅一啲音樂就係一啲好咁樣好 punk 嘅音樂，所以喺整個嘅包裝，不論喺音樂上啦，或者個造型上啦、文化上，就係我哋而家見到所謂一啲好 punk 嘅理念咁樣。 因為一講到 punk 嗰個造型，你會諗到咧，即個頭誇張，好似豉起雞冠頭咁樣，仲染咗五顏六色嘅 嗰啲皮褸啊，嗰啲釘鞋啊，咁樣就你會諗起呢啲嘢啦。咁而 New York Dolls 就係好早期喺個打扮上已經係咁樣做。咁當時呢一個叫做即係 Vivian Westwood 個男朋友在當地就做緊呢一隊 band， 咁佢就好想將呢一隊 band 唔係淨係喺美國先有，咁佢就好想將佢帶去英國，咁於是乎翻到去倫敦咧，又有 多咗， 係啦，又有另一段嘅故事。咁但係講到呢度咧，俾我唞啖氣，飲啖水先。 慢慢嚟嘅， 係啦，聽下呢一隊 New York Dolls 當時嘅作品第一張嘅專輯先。 And her friends don't want another. 首先带嚟有 New York Dolls 啊，1973年嘅作品《Personality Crisis》啊。 好，我有问题啊，老师。咁因为烹呢个字咧，咁佢有一个意，即系有唔同嘅意思啦。有啲就代表即系可能讲流民啦、飞仔啦，又或者讲一啲蠢嘅人。因为 Death Punk 嗰阵时都讲烹，即系佢有个攞嚟做玩味嘅意思。 就系 一啲比较愚蠢少少啊，笨蛋当笨蛋。 等等啊，其实你讲嗰样嘢系有关系嘅。 即系真系同音乐玩呢类音乐或者定系点样嗰啲系咪真系有关系咧？同呢个字本身。 因为 punk 本身个字义啊吓，即系从字典上。嘅字义就系一啲流民啦、飞仔啦咁样，咁而点解 punk 会成为有一种音乐类型咧？就系、是、其实形容紧当时玩呢一类型嘅音乐咧嘅人咧，都系唔读书嘅，即就系其实同嗰个文化背景好有关系啦，因为佢唔读书嘛，咁所以佢喺嗰个社会当中佢个地位会比较低啲啦，或者可能佢会个生活会系困苦啲啦，又或者可能调翻转个，因为那個社會的生活很困苦，所以他不可以繼續他的學業啦，咁樣。咁所以於是乎，即係 punk 就愛嚟形容玩呢一班音樂嘅人，同埋玩呢一類型音樂嘅人啦。咁、 哦、 即係點解頭先你話 Daft Punk 會話 punk 呢個字係頓頓地咧？咁因為啲人讀書嘛。咁唔读书咪等等地咯， 即系嗰阵时个社会特别会咁样觉得啦，即系跟住70年代嘛，头先 系啦，即系一个形容词嚟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去到后期，其实即系当然大家去认识呢样嘢，就已经系同佢哋嘅学业系冇关系啦，已经佢因为已经独立成为咗一种文化，或者成为咗一种嘅意识咁样啦，系啦，咁啊，所以于是乎即系 punk 就系咁样走落嚟，即系一路到而家都会有嘅，即系点解你会见到日本嗰啲学生咧？有时嗰啲叫做咩啊？番长啊， 咩番长啊？ 嗰啲咧，即系日本嗰啲有少少流民 feel 嗰啲咧， 系 都系一啲好 punk 嘅人嚟噶、哦，你会形容为，哦、即系佢哋个头又系会整到好鸡冠啊， 炒劲嗰啲唇膏啊，有眼影啊，咁样嘅只歌， 系啦，咁所以即係你喺世界各地就會開始見到佢哋嘅唔同，喺形象上也好，喺佢哋嘅文化上也好，都會有呢種走咗出嚟。咁啊，頭先講到啊，即係 New York Dolls 呢一個嘅樂隊喺紐約嗰邊，就係阿 Vivian Westwood 個男朋友，當時嘅男朋友就發掘咗出嚟啦，阿 McLaurin 佢發掘咗出嚟。咁啊，跟住之後佢好想將呢樣嘢帶到去倫敦，於是乎佢喺倫敦就發掘咗另外一對嘢，就叫做好緊要呢對嘢叫做 Sex Pistols。其实佢嘅存在嘅时间唔系好长嘅啫，咁但系喺呢个 punk 嘅历史当中，佢系影响得非常之大嘅咁样样。咁啊，亦都同时间，因为你都知道，即系 佢男朋友就做緊呢隊樂隊啦嘛。咁於是 佢本人有時裝啦。 佢本人有時裝啦。咁所以嗰個整個punk 嘅文化或者嗰個形象就走咗出嚟嘅。我想講就係其實用一個容易啲大家去接觸或者去理解 punk 係一個點樣嘅形象，大家可以去睇一套電影，就係迪迪尼嘅 Cruella。那個 Cruella， 我唔記得， 係 庫伊拉，即係101.9入邊嗰個啊， 嗰個奸角， 係啦，咁近年佢咪有套真人版電影噶嘛， Emma Stone 做啊，好容易講錯係嘛？ 係 Emma Stone， 唔係 Emma Watson 啊 ，Watson 係啦， 好容易啊，搞錯會 Emma Stone 做嗰套，咁其實咧入邊咧亦都係佢有一啲造型係向Vivian Westwood 去致敬，亦都係向 Sex Pistols。去致敬嘅，系啦，咁啊，呢一个就系一个大家应该容易啲去理解，哦，原来呢种嘅造型叫做 punk 啦，咁当然喺个文化上，其实就同 Cruella 冇乜关系嘅，好老实讲， 即系佢反而调翻转系嗰个角色向翻呢个文化致敬咁解啫， 系啦系啦，但系入边其实嗰套电影亦都有一场戏系有少少喺条街度玩一啲好 punk 嘅音乐，然后行一啲时装表演咁，咁所以你会发现喺当时。呢一種類型嘅音樂同埋時裝咧，係一個好大嘅關係喺度嘅。咁啊，亦都係啦，即係其實後續嘅發展仲有好長遠嘅，即係因為有一種嘢叫做後朋克啊 ，post punk。 咁但係其實同 punk 嘅關係就開始唔係好大啦，因為嗰樣嘢已經開始比較近Duran 嗰種好 disco 嘅音樂咁啊。遲啲有機會又再講下啦。今日既然講到呢個題目咧，就冇辦法唔去播呢一隊樂隊嘅歌曲，Sex Pistols。帶嚟嘅作品《Holidays in the Sun》。剛才忘記講了，就是呢阿波成啱咪後問我先醒起，就是因為剛才五點鐘開始的時候，我咪話即係點解今日會揀 punk 呢個題目嘛，就是其實係同 hip hop 係好有關係，因為 咩關係 呢？係啦，因為呢其實喺題材上面呢punk 可以就係叫做係白人嘅 hip hop， 因為佢哋嗰個題材上是很相近的，即是 hip hop 我們都是一些可能很多對於社會啊或者對於生活他們很多東西需要發泄而產生的一種音樂啦，而 punk 即當然當時倫敦或者可能美國未必是個個人，即除了黑人之外他們會玩 hip hop， 白人他們就會很多時候就是玩 punk 或者玩搖滾啦，那 punk 就是最能夠跟這個 hip hop并驾齐驱的一种音乐， 即系唔喺嗰个音乐个声上面系叫做相近，而喺嗰个概念上面， 概念上会比较相似嘅、嗯。所以点解我话今日要拣 punk， 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之前我哋 讲 完 hip hop 去衍生出嚟。咁啊，啱啱听过有 Sex Pistols 嘅 Holidays in the Sun， 转头翻嚟 Benjamin Blues 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明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89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4699宗本地感染，再多四个患者离世，包括一个63岁男病人。另外，再有一个27个月大的男童感染之后情况危殆，出现思考症症状，需要插喉，现在在儿科深切治疗部留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新冠疫苗到校接种服务下限人数会由30人降至10人。如果学校一共有10个学童、家长和教职员愿意接种，当局亦都可以安排到校打针。杨何培恩上昼到香港儿童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视察，了解中心首日同时为儿童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接种服务运作。他指出，至今大约有3000个6个月大至3岁幼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希望透过到校打针等服务提高接种率。香港儿童医院行政总监李子良说，中心会分两个区域分别提供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接种。他重申，3岁以下幼童染疫之后较多出现急性脑炎等并发症，呼吁家长尽早带子女打针。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闭幕，有参展商趁最后一日展期减价促销，希望增加生意额。有市民入场不够一个小时，已经花几千元购买海味等产品，说感谢政府派发电子消费券，也都有人五日内第二度入场。有展商说展期内人流不错，九成客人选用电子支付，也都有展商说因为主要做产品推广，部分货品特价推销，估计期内生意额同去年差不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有几阵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成宜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现在车龙排到接近顺利村。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有意外，現在車龍就排到去麗城花園，另一條車龍都排到去長青隧道的管道出口，現在長青隧道去屯門方向因為車多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中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嘉華國際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黄宇海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留喺屋企，唔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

首先带嚟第一首作品咧，可以话系好多年轻人曾经嘅偶像，佢哋系 Green Day 带嚟佢哋嘅作品《Basket Case》。記得咧，其實好多嘅訪問當中，啲嘉賓都提過，即係佢哋玩音樂或者夾 band 最初期模仿嘅對象就係 Green Day。其實可以明白嘅，因為咧頭先都講到 ，punk 係一個以即最簡單嘅 chord 為主去構成一個音樂啦，喺技術上唔需要太高嘅技巧。所以其實好多年輕人接觸搖滾嘅時候都會玩到一啲 punk 嘅作品。 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s at.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your pose. Take off all your preppy clothes.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when you become. 出道的时候2002年的作品来的 Complicated。 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 Pop Punk 会在全球这么流行呢，因为它射下了一些很沉重的题目，讲的都是生活化的题材，例如恋爱居多的。 back in apparel underwear. And I know now that I'm so down. Your lipstick stain is a work of art. I got your name tattooed in an arrow heart. And I know now that I'm so down. Five seconds of summer. She looks so perfect. 跟住落嚟有 Machine Gun Kelly. The simulation just went bad, but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Like Cam Prison, where's some net? She touched me, it's permanent. In my head, in my head, I couldn't hear anything you said, but in my head, in my head.Calling your girlfriend, what the f- I don't do break up, but I'll take some from you tonight. I know I've got to go, but I might just miss the flight. I can't stay forever, let's play pretend and treat this night like it'll happen again. You'll be my bloody valentine. I'm overstimulated. Nothing less than true romance. Or am I just making a mess? In my head, in my head, I'm lying naked with you, yeah. In my head, in my head, I'm ready to die holding your hand. I don't do fake love, but I'll take some from you tonight. 跟 Kelly 的 Bloody Valentine， 所以真的不可以看小 Pop Punk 的威力，好像 Machine 跟 Kelly 一样玩 Pop Punk 玩到女神都追到回来。当然啦，在日本方面也都有这一队非常之风魔全球的乐队，他们是 One Ok Rock。 完全感觉 Dreamer One Not Rock。好啦，结束今日《Benson Monday Blues》，带翻一首广东歌俾大家。毕竟喺粤语嘅市场，曾经亦都有好多乐队做过 punk， 尤其系 pop punk。最初我认识 pop punk 就系佢哋。Ping Pong， 一位喜欢两个，三个都觉得痛楚，怎么不抛弃我？猜测都已经满足，一拖一出了错，三个恋你挽救我，现在分手我更好过。难道你还不清楚？还不清楚？很难懂。